咦，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？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。 梗系啦，嗱，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，再选择全部。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，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啊。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。仲有一样嘢，千祈唔好唔记得喎。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，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。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，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。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、宋景辉、钱建荣、张三。 好啦，我哋又翻嚟第三节啦，即系。大家看完兩次之後，不知道那個畫面會怎樣，那些聲音是怎樣，不知道 不錯啊，其實 總之就是我們會慢慢地改進，我們事不宜遲，我們要繼續講講這個生不如死，即是300年之後還有沒有這個台灣人的存在呢，這個地球上 是那其實因為呢在前幾天呢就是那個是應該上個月尾，好奇怪，唔知點解係 CIA 做嘅報告嚟喎，係即係美國做嘅，依個中央 人口統計啦，人口統計啦。 咁咧就喺全球即係227個國家地區嚟講咧，嗰個出生率啦，最低咧原來就係台灣。咁再倒數落嚟咧，即係話再上一個就係南韓。 日本、南韓啦，呢幾個先係比較發達嘅國家啦 嚇。咁嗰個數字係幾多咧？我哋有張相睇睇嘅。 好 啊，咁嗱，因為而家我哋都係土法練鋼啦。咁 唔係，其實呢個好專業㗎。係 啊， 呢 張係，唔係再嚟。 係啦，呢張唔係一嚟嘅咩？ 未。 O K， 呢張 喺度啊，就喺呢度啦。嗱，大家睇睇嗱，呢度係最後五位，最排名五嘅香港。嗱，每一個嗱，呢個數呢個係咩嚟嘅？1.22，就係話。在適齡的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由15歲到45歲、一般就是生育年紀就是這個年齡群裡面就是平均一個就是生 1.22 個，這個是香港的、去到去到台灣呢只去到 1.07 個， 是 那你說喂不是喂一個生 1.07 個都有得啦，但你記住這是單講女性 一撇計的， 是啦，你要計一撇的，你是兩夫妻、你兩夫妻計的嘛，即變成你兩個人， 即簡單來說兩個人起碼要生兩個啦，才叫拉回一條數啦，是不是 正常的 2.1 個， 是啦 2.1 啦， 為什麼叫那個1來做什麼呢，因為你可能有個夭折啊，養不大啊，諸如此類， 或者意外啊， 所以那個1是應該拿來做避數的， 是啦，咁你見呢個數字咧，其實好低。我哋再睇下張先。嗱，呢個數字，因為頭先講就阿張係啦。嗱，呢個數字裡面大家睇到啦。嗱，呢個係由2000年開始到舊年嘅數字嚟嘅。嗱，你見到喺呢個最左邊出生數字，喺2020年咧就係165,000多，死亡數字173,000多，係第一次。死亡呢、這個自然死亡呢、這個死亡人口咧， 都唔係交叉啦，直情係高過 高過噶啦嚇，咁、係多咗係7,000，因為歷年嚟咧第一次喺舊年再前一年2019咧，即係相約啦咁樣，咁呢個係相差其實你係7,000多呢個數字咧，其實都相差幾遠嚇，突然間暴升嗱、如果我哋以香港為例咧，咁我都有跟過，我自己都有睇過嘅，咁香港咧個喺近呢幾年咧。那個出生人口咧，都其實咧係都係即係個自然增加人口咧係附近嘅，即係死嘅人咧 係多過生 嘅人，咁但係依個咧係相約，即係唔會爭好遠嘅，可能都係爭個幾百咧，1,000多唔到嘅，咁而家但係台灣嚟講，突然間又 爭幾千又相差好遠啦， 係啊，2019年仲正嘅，正1,400四百幾，去到舊年咧突然間一負到7,900多。我哋睇下再喺2000年嘅時候咧，你見到出生人口30萬嘅，去到舊年突然間我跌咗落去 16萬幾， 咁即係持續跌落去啦。咁之前咧有升有跌，咁但係 你見到大家見到咧個數字咧係持續咁跌嘅，咁而死亡人口 唔係喎，但係你中華民國99年即係2010年，你都係16.6万啫喎，其實佢未即係其實呢都係九年啦嚇。都係嗰個低位喎，其實呢 係嚇嗱，咁嗰年咧，其實你見到咧，舊年咧出生人口係比2010年咧係仲要少少少，但係死亡人口多咗。咁可舊年係咩咧？會唔會係疫情？因為台灣，但係台灣疫情死嘅就唔係好多嘅啫。 嗯 嚇，咁就呢個比較奇怪。 人口嘅時候，老年人亦多噶嘛，其實 係啊， 係啦嗱，咁但係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嗱，除咗依個之外嗱，我哋睇下總增加人口。啊！喺第四欄總增加人口嗰度，我會見到咧個總增加人口一路都係正數嘅。當然啦，由最初嘅正18万几一路落到去舊2019年咧係正14000几啦。點解呢個數字會同依一個自然增加人口有唔同咧？嗱，自然增加人口就係出生減去死亡，而依個總增加人口咧就係話户口上面少人，即係話。你包括死亡，包括咗移民，將個户口遷出嘅人，好啦，咁你會見到今年都奇怪喎。嗱，而家係未解釋到點解喺2020年突然間係冇咗40000几人啦。你死咗都係7900几嘅啫，咁你仲有嗰30000几人去咗邊度咧？點解突然間冇咗30000几人嘅咧？ 我可以解釋一下啦，因為有啲咧其實咧，即係而家其實台灣好多年青人咧係出咗去底地方做嘢。 嗯 即係佢可能有好多已經離開咗好耐，即係譬如話佢去咗菲律賓做嘢啊， 去大陸咧， 大陸啦，甚至係即係去到烏克蘭咧，即係佢覺得台灣個就業環境或者未來咧，俾唔到希望佢，佢係走嘅人好多嘅。 嗱，咁依一個會唔會係話嗱？一我仲未揾到個法規啦。 統計上面有錯誤咧？ 嗱，一定唔會啦，依個我相信一定唔會啦。依個總增加人手人口依度咧，係唔係話包括咗一啲譬如疫情翻唔到去啊？因為喺台灣法規嚟講咧，你離境2年之後咧。你就會將你的户籍遷出嘅，會唔會包括依啲人？因為舊年咧就太多人咧，因為疫情翻唔到去，所以咧係會遷出咗户口。嗱，我未揾到依個數字係咪係咁嘅意思？所以依個就有啲傳嘅啦。但 係冇理由咁傻嘅喎，你咁樣即 係唔係啊？係自 準咯。 唔係呢個好啦，我都唔敢 sure 呢個。 係啦嗱，咁我哋咧今時嚟講咧，依個總增加人口依度咧，我哋唔好理佢住啦。我哋最緊要就係話出生人口、死亡人口同埋自然增加人口依度，依個就真係要值得要注意一下。突然間會即係負7000几人，差唔多8000人。 好啦，嗱呢啲數字我哋唔細細地去咀嚼啦。嗱，咁啊好啦，嗱，而家即係死亡人數係多過出生人數， 係啦， 係嘛？好啦，嗱咁啊有個咁嘅簡單嘅統計啦，咁就係話咧，如果係去到2070年 50年 之後。台灣的人口咧會降到1449万到1700几万， 裡面咧又 即係話冇咗60-70% 嚇，仲有裡面一大半咧係即係2/3咧係老嘢 嚇，嗰啲唔理啦，總之個人口就咁多啦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嗱，其實出生人口減少而死亡人數即係仍然維持嗰個高位嘅話咧，其實對好多政策上面咧係一個大改變嚟，譬如你住屋。教育啊等等嘢全部要重新規劃過嘅，所以點解譬如歐洲好多國家都唔生噶啦，佢哋係即係政府俾錢你生，喂你由出生到讀書，我基本上包曬你嘅，無論奶粉冚唪唥，澳洲都係噶，澳洲無論你啊住喺澳洲又好，海外嘅澳洲人嘅 B B 都有奶粉錢嘅，佢希望你多啲生， 或者近啲嘅新加坡 係啦， 都係鼓勵生育嘅， 因為咧其實生育率。低嘅咧，其實佢對個國家嘅生產力咧，個勞動力咧係好大鑊嘅。所以其實講翻轉頭，大陸最近講呢個數字，我覺得係假嘅。佢應該係去唔到14亿1000万，應該係仲要低。佢應該係有一般人估計咧係13亿都唔夠嘅。咁但係佢又要吹到自己仍然係即係我仲係一個 人口大國， 佢可能分分鐘低過印度都未定。但係個問題，佢要作大自己啊嘛，因為出生人口一低咧，你所有嘅整個國家嗰個建設嗰個規劃咧，係要重新嚟過嘅。同埋咧，呢啲人口紅利咧，一直我哋講緊大陸就係用緊呢個人口紅利啊嘛。呢個人口紅利一跌落去咧， 我哋當 1.5 個人養一個老人家，到到你一個青年養一個老人家，到到兩個人養一個老人家，是不同的成個數字。所以即係呢個對台灣嚟講，佢又冇一個移民嘅政策啦，係咪？我哋覺得非 呢個係人口政策。 係啦，唔係呢個人口政策包括埋移民政策噶嘛？我吸納多啲人口 移入嚟，冇錯啦， 係嘛？我補充我出生能出生率低，都係一個辦法嚟噶嘛。所以點解日本最近咪改變咯？日本一直以嚟日本籍好幾麻煩嘅，咁最近佢都已經改變啦。喂，大佬，日本籍佢已經改咗好多，方便大家能夠入籍，令到日本人嘅人口。喂，我出生人少啫，屌！我希望吸收啲移民嚟啊嘛，係咪？即係補充人口。 日本咧就對移民咧都幾嚴格嘅啦。咁亦都喺台灣咧，多人就即係做過個研究啦。咁其實頭先啊，我哋翻翻頭先嗰度有啲數字可以睇到嘅，即係話點解嗱依一個咧啊？頭先我哋個表嗰度啊，咁就其中一個咧嗱、我哋睇下尾二嗰度結婚啊，結婚對數原來咧喺2020年。亦都係最低嘅喎，係12万几对嘅啫。好啦，低之外仲有喎，結婚年齡越嚟越大喎。而家咧男女係啦，大概31岁左右。好啦，咁而女性嚟講咧，一般嚟講咧比較合即係嗰個生育咧，一般嚟講係35岁以前，35岁以後咧個生育能力咧或者甚至男性啦，咁其實咧就會係降低咗嘅。 唔係30岁，唔係35岁，35岁已經係最極限嘅啦。30岁即係其實最好出生嘅係幾時咧？係16至25岁。 嗯， 因為佢啲 BB 係最靚最好。 嗱，依個講咗啦，如果去到即係講係話去到35岁以後啦，咁其實嗰個生育能力都開始下降嘅啦。 咁其實好似即係其實佢同個社會嘅關係咯。 嗯， 因為你頭先講到啦，佢出生到最好嘅時候，懷孕最好嘅時候，正正係佢年青嘅時候。 嗯， 但係好多時 都最揾錢嘅時候。 係啦，係啦，唔係係讀書嘅時候啊。 讀書同埋揾錢咯。 係啦，會變咗你啱啱讀完書啦，我讀大學，就20几岁啦。 以前嗰啲唔同啦，你出廣州讀書結咗婚先啦。 嗱，咁咧有個有一個係機構啦，咁一個就喺台灣都幾多人睇嘅一個嬰兒與母親雜誌啦，咁佢做咗調查啦。咁其實佢就點解喂點解你哋唔生啊？就訪問啲媽咪啊咁樣。嗱，咁咧佢就係講啦。點解唔想生呢？淺明咧就係話經濟不充裕，有18.3%，即係喂我都好似頭先謝公講啦，喂我都係掛住揾錢啦。咁啊生育教育嘅大環境唔好，17.3%，咁其實都係同錢有關嘅呢、這個。咁另外啦，比較奇怪啲，養仔太辛苦啦。太麻煩啦！咁呢個可能咧， 佢哋生活係話，佢哋成長過程好舒適啊嘛。 係啦，咁同埋呢個不想失去自由啦。呢兩點嚟講咧，咁其實都係一啲富裕嘅地方嚟講咧，都係唔想生育。 唔係講，其實講咁多廢話，政府有冇大力喺呢個地方着力？ 嗯， 話我俾一嚿錢，咪唔緊要你生咗托兒所啊？屌你隨時揾得到嘅，喂你揾唔到，我自己湊。咁我用20零30岁，我仲係想玩嘅年代。屌你俾嚿嘢湊住冚家產，我周圍都去唔到。如果普遍都係托兒所，屌我撇喺托兒所度先咯。 好奇怪嘅，華人社會咧唔同歐洲社會啊。華人社會咧，尤其是咧我哋即係所謂喺比較係發達啲地區出嚟嗰啲華人咧，其實佢睇嗰樣嘢係睇個人嗰個享受係。高過對於家庭責 任，但如果你有呢啲譬如托兒服務係方便嘅話，咁佢覺得我唔會令到佢好陀手。 第一樣， 佢俾阿媽湊嘅喎。 嗱，一樣， 華人會俾阿媽湊嘅喎。 嗱，大家睇下， 咁阿媽會唔會湊咧？嗱，呢樣嘢 係北歐社會，咁佢社會福利好嘅。咁你其實你幼兒嘅一啲政府嘅服務咧，其實係做得好嘅，你即係託管啊樣都做好嘅。但你北歐人口咧，大家一樣唔肯生嘅喎。咁最主要就係話咧，唔想失去自由。 唔係呢幾年嗱，政府北歐嘅嗰啲國家都投資好多落去呢啲地方。由最初嘅跌到0.8几，係去到最近嘅1.4、1.5啦。 你知唔知北歐社會好特別嘅？因為北歐社會咧，佢個國家好細。 嗰啲人種好少，所以咧佢哋咧係 佢哋真養曬嘅，出生率一低嘅話就好惡噶啦。 冇錯啦， 即係你喺台灣你出生率唔見一萬幾千， 佢嘅税率係40%。 除咗講經濟， 跟住就養曬全家。 即係講咗個經濟能力個問題之外咧，其實一個好簡單，以前啲人都冇經濟能力噶，三五六個係咪先？咁點解佢哋會生同埋而家啲人唔會生咧？即係以前養細路仔同而家養細路仔問題，而家係不斷有。商業嘅嘢去灌輸俾你， 要同隔離嗰個比較嘛。 你正咁講，你由生 B B 開始，由 B B 由個肚一出世開始，第一樣嘢月子中心，即係你坐叫坐月啊，坐月嘅中心，即係屋企坐月唔得嘅喎，一定要坐於中心嘅喎。 就算人喺屋企坐月，你有冇請嗰啲陪？ 係啦，就係問題就係。問題就係 有一啲嘢好多嘅知識去灌輸俾你，係必須要呢啲嘢。跟住到個細路仔嘅時候，幾歲至幾多歲，你必須有邊啲嘢呢啲啊？ 有冇去批谷㗎？ 有冇 批谷啊？ 有冇去讀乜嘢啊？有冇考乜嘢啊？有冇讀奧數啊？有冇讀珠算啊？嗱，呢啲宋主威好清楚啊！我一句，即係佢有兩個孫係咪？即係就而家就係有人已經係不斷嘅社會灌輸咗模式係咁樣。變咗呢個咪就個以前就以前冇噶嘛， 因為有得比較啊，即係其實冇呢啲得唔得咧？ 係 個小朋友有成長喎，不過喂隔離阿陳師奶嗰個又係飛高喎，我呢個冇點得 啊！ 哇，家陣佢都哇而家哇幾歲大四級喎，屌我連一級都未鋼琴都未摸過，唔得喎，要擁佢仔去學下鋼琴喎，咁就冚家鏟啦。 咁我 呢叫做咩咧？贏在起跑線啊！ 跟住同樣就好似頭先謝工講啦，個政府有冇支援啊？託兒服務啊？喂，而家譬如越年青嘅人嘅加班係越嚟越嚴重嘅，咁你其實喺個勞工市場裏面或者勞工裏面嘅權益裏面，又冇人會幫助呢啲新入行或者年青人咧，唔好加咁多班，係嘛？要 work life balance 係咪？而家講緊一樣嘢，而家就冇人去幫佢爭取呢啲嘢，冇人幫佢爭取呢啲嘢，咁政府有冇提供？如果我生咗個細路仔時，你幫我湊咧？咁樣呢啲通通都冇嘅時候咧，咁就變咗嘅話，佢就冇咗個生嘅動力。 我加班一個月我都5000蚊，咁我本來對家庭幫助好大啦。屌，結果我劈咗個細路仔嗰個託兒， 我要俾8000， 我不如唔加啦，係咪？咁整整下，喂，屌我揾嚟都唔夠佢嗰啲用，我不如唔做啦，我自己湊翻啦。咁你社會嘅勞動又少咗人，所以咧呢個出生率低係全球性嘅，唔係單單講台灣，唔係講香港。呢個全球性，即係一啲先最生得多邊啲咧？阿拉伯國家咯， 非洲國家， 非洲國家。 其實你會發覺咧，就 所以應該 教育，即係教育程度越高嘅地區，就係你係教育程度越高嘅地區咧，就係越唔生得少嘅。嗱咁另外一個咧，即係一個數字咧，就即係比較冷門啲啦。原來喺台灣咧，每7對夫妻就有1對不育嘅，嗱好大劑啊依個。 哦，呢個係個身體問題，其實咧，香港都好常有嘅。而家香港咧，譬如講緊好多咧，即係男性嗰個性能力啊，嗰啲咁嘅 click click 嘢，其實因為點解咧？個生活啊，同埋個運動啊，同埋飲食咧，都影響到佢嘅。不過長時間工作，咁佢個能嗰個所謂身體機能咧，一定係有少少唔妥嘅，所以亞健康嘅情況好嚴重。 咁啊，翻到都啲攰曬咯。係嘛？喂，唔好搞啦！ 曾經咧，佢啲性學博士啊，即係性學博士講啊，呢啲好正經嘅啊，就是、男性嘅嗰個性能力嘅維持咧，越嚟越短嘅。咁咪變咗你基本上你個能力 唔係喎，我聽嗰啲人個個都話自己耐嘅喎。 你仲會話啫？坐得耐啊嘛，等得耐啊嘛，但係企得唔耐啊嘛，大佬坐梗係耐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個因為咁嘅情況咧。變咗香港嗰、那個即係出生率點會高咧？係咪先？ 嗱，咁起訴咧， 以前啲唔係啊嘛，以前啲哇，即係發發聲啊嘛，嗱好簡單，你住喺農村，冇啲人會做嘅，一得閒就嚟咯，咁咪多咯。係 啊， 雖然佢夭折率高，但係佢出生率高啊嘛，咁冚翻個夭折率咯。咁你好多時譬如話勞工階層嗰啲咁，佢真係哇，有能力啊嘛，有氣有力啊嘛，咁又冇啲乜娛樂咯。咁咪翻去砌咯，砌完之後咪一件咯，所以你見到好多時咧， 三年抱兩咪呢啲咯， 唔得啊！之前三年抱細都有啦，真係。 一來其實講緊嗰個，你頭先講嗰個樣嘢就係嗰個體能問題啦， 冇錯啦，個能力問題， 同埋而家講緊你遲婚個體能又差咗， 係 咪？跟然後同樣地，你工作嘅壓力令到你想唔想去做呢件事？哇！突然間我哋個節目可以變咗要請個女嘅教授嚟研究， 我覺得你應該揾翻我哋嘅前主持， 係揾阿李慧儀嚟呢度幫手，幫手講講呢啲啊啲性嘅問題。 佢個子宮咧養育得受咗唔靚。最後生嗰啲就好靚嘅啦，好見到啦，啲即係嗰啲叫做未婚媽媽嗰啲細路仔咧，好精靈嘅。 嗯， 哇！你話啲成功時成功型女性咧，嗰啲就唔係啦，嗰啲即係戇居居嘅喎。 嗱， 係真係好圓嘅。 嗱，未婚媽媽咧係唔講年紀嘅。 即係唔係佢 去到四十幾歲都未，四十幾歲都未婚媽媽嘅。 唔係同埋 亦都有另一個可能嘅，即係你咁講，你一個比較即係廿零歲嘅父親，你去同去照顧小朋友嘅時候，你有嗰個活力。會帶嚟個小朋友有啲咩反應？喂，那個老豆都已經去到一個個年紀個歲數，即係唔係又唔好歲歲老矣嘅，我都唔想跑咁多嘅時候，咁即係同個仔玩嘅時候，你踢波踢少兩球，個僆仔個活躍度都唔同啦。 好簡單啊！而且大興村，大興村好多係咩嘢？係爸爸好老，六十幾歲爸爸帶住十幾歲僆仔， 以為個孫添。 係啦，咁嗰啲點樣？佢自我形象點？個點建立呢？細路仔嗰個智能點發展咧？呢啲就係好大問題。 嗱，去到呢度咧，講我哋提倡翻以前我哋中國傳統啦，個一夫多妻制。 嗱，有問題。而家嘅人口咧係男多女少，唔好意思啊。 男多女少， 男多女少咪夫多妻咯。 仲係咯，仲一夫多妻。 喂，唔係嗰個妻係可以。又服侍多个夫噶嘛，系总之捞匀嚟啦。 嗱，咁我喺讲翻少少，讲埋最后少少啦。咁我哋讲下一个题目啦。咁而家所以咧，台湾嚟讲咧，就医学界咧，或者一啲系都会系话希望咧政府咧就放宽呢个试管婴儿啊，或者系代母嘅呢个法例。 好用噶，好用噶。 呢个我唔同意，因为佢想唔想生同佢可唔可以代母系两。 而家讲紧系不育，而家系讲紧不育嗰方面啦。一个咧。即係有咁嘅，即係針對呢個問題啦。咁即係至於話呢個道德咩，我哋唔喺度講。 唔 係， 你而家小子嘅情況唔係因為人不育啊嘛。 唔係，而家 啲人唔想生啊嘛。 而家嗱，我即係講翻呢個有呢個嘢。咁佢嗰個係話佢嗰道唔道德呢個問題。嗱，因為而家咧亦都係有七對有一對不育。咁亦依班人咧，其實亦都好多係想生嘅。咁而家就問題就，而家就一班醫生咧，醫學界咧就話希望能夠放寬嗰個法例。咁至於嗰放寬法例會幫到幾多少，我哋真係唔知嘅。或者 咁嘅時候，不如咁樣啦，就俾就人造人啦，即係你可以過到呢關咪人造人咯，人造基因咯。而家咪係唔過低關啊嘛，因為道德，因為係上帝做人，唔係人做人啊嘛。 我唔係道德嘅問題，我係覺得你其實你本來係有一個好好嘅解決方法。 冇錯啦， 你唔去做，但係跟住然後你就做 借另一個方法， 你借另一啲，即係要開放一啲。我唔知道唔道德啦，我個人好咩嘅，我直覺得你一夫多妻，我都非常之接受啲嚟嘅咁樣咁。即係唔係道德問題？你唔可以將呢樣嘢牽連出嚟，要開放呢個試管嬰兒 嘅代理出嚟開放啊！ 係啊，陳家林 Sir， 咁其實依個咧，我諗就已經超出咗我哋今次嘅討論範圍㗎啦。因為如果嗱， 即係人口政策 嗱，因為而家咁其實咧，你頭先講嘅問題咧，咁其實。即係喺度咧，我哋大家都 喂，仲有幾多時間啊？係 啦， 可能 係啊，咁喺依度嚟講咧，即係其實亦都係真係好多不育嘅上山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度唔討論呢個問題啦。咁咧即係而家我知道咧，就係話有人咁樣提呼籲啦嚇。咁佢係啱係錯，我哋唔好理佢住啦。即係或者我哋下一次揾時間再討論。 嗱，嗰啲呢啲嘢社會討論太多嘢，我哋唔討論啦。係 啦， 呢啲冇對冇錯嘅。 係 啦，好啦，我哋講下一個題目。嗱咁咧就係叫一個員工撳錯掣。一間發電廠的故障，1000萬戶次的停電。什麼叫1000萬戶次呢？原來呢有些戶呢是 停了再停， 停完再停，停完再停，停幾次。 但是影響受影響， 所以1000萬戶次 受影響的戶呢就是800多萬的。但是有些真的很不好彩， 他說400多萬就是400多萬真正停止。我今天看報紙，那他說有些就變了停了幾鑊，即係啱啱有完電，可能半個鐘頭之後又再停過，咁跟住又有翻咧，又可能一個鐘頭之後再停過，咁呢啲叫所以戶次超過1000萬啊，咁啊即係影響到好大啦。 你計啦，一個戶咧 一個户嚟講咧，你平均 average 有啲人啦，你當三個咁計啦，你頭就算當四百幾萬，你都三四一十二都一千二百萬人 啦，千幾萬人。 咁你知道台灣人口幾多啊？一千二百萬嘅話，其實你 一半啦， 就係即係其實已經受影響係一半人啦。 嗯，好啦，咁啊，嗱5月13日嘅下晝，高雄市路竹路啊。北超高壓變電所匯流排故障，嗱呢啲我唔認識㗎，即係我照噏嘅啫嚇。究竟係呢啲乜東西嚟㗎啦？造成咗全台415萬户用電户嘅輪流停電5.5小時。 嗱，依個話解釋一下啦，依個咧咁就據依個即係官方嘅解釋咧，依個所謂匯流排乜嘢咧？你可以睇成係我哋嘅拖板。啊！我哋電廠一條拖板就拖到嗰度，咁跟住咧就大家咧就再去其他地區嘅嘅即係輸電中心咧，就係嗰度就插個插蘇喺個拖板再插出去，咁而家拖板壞咗啦，咁咧所以啲電咧就出唔到街啦。 好啦，咁啊經濟部同埋呢個台電咧就係公布初步調查原因，佢話咧係台電員工啊一個員工按錯咗隔離個開關，造成咗匯流排接地故障事故。導致到電力系統電壓驟降，呢間興達電廠咧係四部機同時跳機，即係話同時都 shutdown 咗啦。經濟部呢個黃美花宣布咧，停電用戶嘅電費帳單咧將會打95折，估計補償金達到4.7億元， 即係1.3億港紙到啦，咁我就。 即係嗱，呢啲我估可能未計嗰啲同簽咗約啊，因為有啲係簽，即係同台電簽咗約，係唔會停電嘅。如果我停電，台電會賠翻幾多錢俾你嘅？而家唔係講緊收少個九嗰0.5嗰個電費啊，呢度都係小事啊。最大鑊就係有啲地方係唔停得電，我同你台電簽咗約啦，大佬你話唔停得電嘅，結果你停咗俾我咧，我個損失就要你賠，你呢條數未計落去。好啦。咁民進黨咧就話咧，佢話呢個咧就唔係唔夠電，咁出面啲人話：，屌你唔夠電啊嘛，係咪？所以你一跳嗰陣咪冇電俾我哋咯。咁民進黨跳出嚟就話：， 唔係唔夠電， 係因為咧故障。總之係強啦。咁佢之前都強調啦，佢話我哋咧10.01%嘅儲備電， 10.01%，即係全台當嘅發電量嘅十點幾， 即係儲埋嘅嗰啲儲備金嚟嘅，即係唔夠電咧，我就會拎出嚟噶啦。咁個問題就而家我話俾你聽嗱。因為呢間興達發電廠咧，佢只係停咗電，譬如成個廠停咗電都好咧，只係佔總發電量嘅3.88%。 唔止嘅，其實嗱，或者嗱，我睇下一張下一張相先嗱，依家張相嗱，應該係琴晚嘅截圖嚟嘅。咁咧就琴晚十點幾鐘咧，咁當時嘅全台發電量係30,000多個 萬瓦。 佢計萬瓦嘅，而興達廠去開足嘅就係2,100萬瓦，咁其實就佔咧6.9%。嗱，就算 六點九啦，係 我哋係 七啦。 嗱，其實佢咧最高去到8%嘅，我就計到8%到。假設依個興達廠嗰8% 電完全係攞唔出嘅話，咁你經濟部話喂我有10% 喎，咁其實都足夠用嘅喎，咁去邊度啲電？你話冇缺電啊嘛？ 好啦，咁啊啲人就質疑啦，喂，咁你話唔係缺電啊嘛？咁你啲後備電去邊啊？咁咧政府就話啦，佢話咧後備電咧來不及 warm up 使用，即係話咧佢哋係冇咗電啫。咁我啲後備電咧，我都要嗰個 warm up 即係咩啊？嗰啲叫暖機啊， 係 暖機，即係嗰部機暖咗我先至俾到電你㗎。咁我都嚟唔切暖機，我點俾你？喂，唔係咁樣噶，後備電唔需要暖機噶，你一冇跟住個後備電，好似後備發電機咁，即刻搭上去就有電噶啦嘛。喂，我屌你，我仲要等你暖機 啊！即係等於喺大廈嗰啲消防系統，一停電嗰盞燈就著噶啦。 係咯，咁我屌你乜嗰啲咩嗰啲叫出口嗰啲緊急通道，佢都未撚暖機，我等下先啦。屌你，即係我等喺度。哇！我唔好行住啊！ 嗱，我睇下張圖啊，下一張圖嗱，依張圖咧就係、是、台電佢嘅一個標示嘅。嗱，依一度咧就係話我係一個咩嘅備電量啊嚇。嗱，咁你見到最左邊綠色嘅，就係話咧我備電量咧超過10% 嘅。咁當日13日咧係綠色嘅，即係話咧你興達廠嗰8%嗱滿載都係8%嘅啫。 你嗰八，即係你我當你係咁多機組開行曬8%都冇曬電啦，完全冇曬嘅話，其實嗰10% 備用電攞出嚟咧，一定夠啦。但係好似阿謝工講，你而家講緊電嚟㗎，你唔係講緊乜嘢啊？你電係隨撳掣就到㗎啦，你唔使暖機啊。你就好似以前啊，你哋以前開車係咪啊？話冬天開車係咁揦，係咁揦揦個半個鐘頭先著到啊！ 等於以前嗰啲螺旋上飛機，屌你又喺個螺旋度揈㗎嘛，係嘛？ 係啊。嗱咁喺度嚟講咧，就大家質疑依一個情況啦。咁而依個官方嘅講法咧，因為咧佢就話咧，哦有好多因素嘅，有七個因素咧就一唔好彩，乜嘢嘅情況咧，最壞嘅情況咧都喺度一齊出嚟啦。最離譜嘅講法乜嘢咧？台電嘅講咧，因為咧嗰日太陽早落山啊。大家諗下，唔少阿前兄啊，點解太陽落山會影響供電嘅諗下？ 我啲人開燈 咯， 做咗開燈 咯。咪太陽能冇啊？咁我擺曬啲太陽板喺度吸太陽噶嘛？屌你冇個提早落山嗱，佢話太陽落山，即係提早啫。即係明明我預計日日都係5:06，佢老母個突然間 4:00， 四點半就收緊咗工咯。咁我點計啫？係嘛？咁我太陽板諗住去到5:06噶嘛？佢老母個提早5:04收咗工， 時間都差唔多啊！我只能講咧，呢個政府咧，即係賴東賴西賴太陽賴 月就啦。咁啊，其實咧，嗱，依啲係風力火力咧，咁其實咧，依啲話太陽能咧，其實佢一早咧已經係喺數字，已經知道邊個時間係有風，邊個時間係冇太陽噶啦。所以依個完全唔係藉口嚟嘅。 夠鐘啦， 夠鐘啦， 係啦，咁啊，陳總仲有好多嘢講，算啦，有咁講啦。 好 ，OK。 好啦，咁啊，嗱，今集就係咁樣啦嚇。如果即係大家覺得係唔係好掂嘅話咧，就話俾我哋聽。掂嘅咧就俾個手指公我哋， 俾貨金啊！ 係啦，真係唔掂嘅，我哋需要購置啲咩架撐嘅話咧，就請大家就貨金 支持 啦。覺得我哋唔夠靚仔嘅，其實唔關我哋阿媽事嘅。 好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